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10:30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好啦，咁到第四节嘅奇异档案啦，系啦，咁而家咧系直播嘅，咁就可以剩翻10多分钟嘅咋。如果你哋有啲咩分享咧，可以打电话嚟，而家就打嚟啊，唔好孤寒啊，81256586系啦。81256586系啦，咁就有我潘发光啦，就 Sophia 啦，同埋阿 Eva 噶。好啦，咁就头先 Sophia 你讲嗰个人先啦，系啦，咁系啊，因为我以前都试过有经历咧，都睇住人哋玩过啦，因为我都唔敢埋去玩啦。原因上，因为我行埋去咧，佢玩唔到， 太阳气太盛啊嘛。 唔系，因为我发力咧，佢系唔喐噶。系啦。如果在我面前喐得嗰啲銀仙碟仙嗰啲，嗰啲人是自己推的啦。 Okay. Oh. 我就试过一个聚会咧，睇住啲人玩碟仙咧，我想笑，因为你在我面前系玩唔到，因为我做过实验噶啦。我做实验噶啦，因为我自己喺个 cam 嗰度咧，有成20人喺度，喺嗰个咁嘅宿营咁样，大山咁样。咁我匿喺间房度，我就未试过噶，胆粗粗咁同人哋讲话，嗱，你信唔信我能够知道出边只碟一定喐唔喐啊咁样？咁佢哋准备玩啊，即系我同佢整好晒，装晒香戒，教晒佢哋。咁嗰啲房入边有男有女啊，几个咁大家饮下啤酒，饮下汽水，倾下偈咁样。咁佢哋仲恶言咁样对望我。咁即系对望眼神，即系话好似唔系几信我能够知道出边只碟喐唔喐，啲人喺玩嘅，好多人围住，好多人围住，好多人围住睇，嗱，好多人围住睇，好多人围住睇之余咧，就系咧只碟咧，其实冇乜人够胆玩嘅，得几个人嘅啫，但系咧有成10-8個都系围住睇，我哋有几个人咧就入咗房，咁咧我就喺房度讲呢啲嘢，咁我就话啦，嗱。你唔信？我即刻叫门口一个人做哨兵放哨咁嗱。如果佢嗰边只碟一喐，一问问题一喐，佢就敲三下门。咁啊，证实好冇？嗱，咁好啦，咁大家冇嘢啦。等一阵间，我讲紧嘢嘅喎，喺间房度，大家话，我话停，我话喐，跟住咧，我喐个尾音都未完，已经敲三下门啦。咁即系嗰个做睇水嗰个知道啦，咁啊敲三下门，即系点样话？咁好啦，开门。嗰啲人即刻唔信嘅眼神即刻转移，有啲疑惑啦，愕然啦，跟住话再俾啲嚟睇出嚟。其实未做过噶，我第一次，但我有信心，因为我哋系法师有法力，佢系鬼物，佢见到我哋一定系避忌嘅。咁我就话你信唔信我行出房？佢只碟即刻唔喐，咁啲人又代佢哋就互相对望，咁我就跟住我嚟，唔使你哋应我行出嚟，我开咗房门，我系3间房嗱，咁又有人住嗰啲大啲嘅度假屋，700尺嗰啲丁屋就知啦。我系上楼梯嘅2楼嘅第1间房出嚟，佢哋喺露台边玩，即系第3间房，即系间屋嘅尾，我嘅头，我一开门行出嚟，嗱，我未望嗰边。我同呢几个人讲，你睇住我望住佢啦，一零一望，我冇念咒语啦，乜嘢出符飞都冇啊。跟住佢哋几个人，你会听到间屋都唔系好大，但系你都有咁长度噶，你会听到几个人讲啊？碟先碟先，呢度唔喐嘅，咁啊系咪你压住啊？喂唔系啊，头先喐噶，系咪你压住啊？即系已经系唔喐啦，系咪啊？咁嗰几个人就好愕然，好啊嗱。我唔好骚扰人哋，睇住你哋继续唔好拧住面，我拧翻转面，我话佢即刻喐。嗱，咁我咁细声讲，佢哋听唔到，同埋佢咁多人围住噶嘛，冇得做媒。嗱，睇住啦，我拧住面，我话喐，跟住，哎呀，你听到佢哋讲喐得翻，啊，点先，想问下你乜乜乜， 系咪想逃走啫？其实 唔系逃走，同咩做？佢系畏惧咗我哋，我一望住佢就唔即刻行开离开只碟，咁佢咪唔扶只碟咪唔喐咯，系嘛？嗱，咁呢个实验咧，首先我证明呢个世界有鬼先，系啊， 一直相信， 系我能够证明到喺呢几个人里边，唔好理佢相唔相信有鬼神，呢几个人起码 认为我哋嗰啲系流料嗰啲啊，起码都已经系穿晒啦，系嘛？你如果系喺我面前能够玩到碟仙嗰啲咧，真系我都唔知佢点样嚟嘅，系啦，就咁样咯。好啦，咁我哋讲翻啦，讲翻啲灵异古仔啦，整一个小品啦，阿伊凡， 好， 系嘛？我呢个啦，搵个。 哦，咁呢个咧，呢、這个故事咧，其实系朋友同我分享，听上去其实都会心寒，因为我自己都会有呢一个习惯。咁、其实咧就系、夜晚跑步啦。咁、夜晚跑步咧，咁冇问题嘅。但系你一夜嘅时候，其实就越嚟越少人咁样啊嘛。咁、你讲紧系一点钟嗰时跑步咧，系好即系静得嚟，因为点解会跑？因为有光嘅，其实都有光啊，有街嗰啲灯。咁你跑咁咁、当日咧，我朋友其实放咗工比较攰噶啦，但系佢都仲坚持去跑，咁一路跑一路跑，其实同平时状态已经唔同嘅，就系、提唔起力啊，力气唔系好大， 好攰噶嘛， 系啊，攰噶啦，其实都咁佢又话咯，跑跑下咧去到中途，我谂佢跑咗15分钟啦，咁样之后咧佢就话听到后面突然之间有啲跑步声，因为嗱我哋 suppose 跑步，如果后面有人，你会一直。持续由一开波或者你听到有脚踏声，先再变成跑步声，嗰啲噗噗噗。咁佢又话咯，佢跑跑下咧，无端端后面就有啲脚步声咁样咯。咁咧系好奇怪噶，其实因为应该keep 住同一个声量噶嘛，嗰、那个跑步声，如果佢同你有一个 即系均速啊， 系啦，有一个 average 嘅 distance 咁咧，跑 好奇嘅英文啊，啲我笔。 对对，跟住但系咧，佢听到嗰啲跑步声，其实系又远又近咯。即系虽然都系好远嘅，都系好远，但系会又远又近。 冇可能啊，系应该系保持啊，系嘛？ 系啊，咁咧佢又觉得算啦，可能攰啊，听咗。 咁佢唔拧住面望下？ 佢有望嘅，其实咁咪见到冇嘢嘅喎，系好奇怪。 即系佢度跑嚟都望下望下咁 咯。系啊，但系咁好啦，咁冇嘢，我继续跑。咁到佢再跑嘅时候咧，佢又再。听到呢啲不过今次唔系好似头先咁又远有嘅，因为佢拧转咗后面系冇人噶嘛，嗰、个声系点样嚟咧？即系由细渐到大嘅， 即系越嚟越近， 类似咁样嗰种咁样啦。总之由远变近，跟住佢又拧转后面啦，跟住佢又见唔到任何一个人，咁其实开始惊噶啦，咁啊连续两次回头望都系咁嘅时候，咁、其实跟住。其实佢开始惊啦，咁佢跑，佢真系佢跑，佢比之前跑得更加快，因为佢想尽 嗱嗱咁走翻屋企啦。 系啊，惊啊，大佬攞翻执翻个命啫。 系啦， 咁佢一路跑一路跑，咁然后咧，咁即系总之接近去到屋企楼下，不过都系冇乜人噶，就因为好静。咁佢回头望，其实佢咧回头望见到啲咩咧？佢见到嘅唔系人，佢见到嘅系一只猫。 哦。 佢见到一只系黑色嘅猫，嗱、好奇怪，那个猫咧同佢当然距离系好远噶啦，咁佢自己就记得嗰日系星期五啦，咁佢一直都相信嘅，佢觉得 星期五见到黑猫 系啊，星期五见到黑猫系唔好运，佢已经好惊，咁佢去到屋企楼下，咁佢行翻屋企，咁然后佢以为自己已经同嗰个黑猫离开咗，唔再见到，到佢再回头一望嘅时候。佢都仲见到嘅只黑猫， 跟住佢 咩？咁又冇跟住，但系好邪咯，成件事。跟住，系啊，即系因为你特登避开佢，因为其实你已经避开咗佢嗰个黑猫，可能系个山坡，佢谂住爬上个山坡度啦。点知你再拧转头一望， 佢由系 佢由个山坡竟然系落翻落嚟马路咯。明明嗰只猫系要上个山坡咁样，即系我即系当时佢 即系佢本来系路径行嗰度嘅，点知你再拧翻转头，佢已经落 系佢又喺嗰度，但系佢同你一直距离都唔近嘅咁样。 总之保持距离 系啊，有段距离，但系其实都几惊咯。咁我 监视住你咁样 系啊。咁呢件事之后，我会觉得哇。夜晚系咪唔系咁？夜晚系咪阴气特别重？我哋唔好出街，唔好去呢啲地方。 黑猫咧，即系如果黑色星期五呢啲咁嘅黑猫呢啲嘢咧，应该都系西方嘢嘅。西方嗰个全黑色系咪？黑色星期五应该系西方， 系啦，黑猫同埋黑色星期五。 中国又冇黑色星期五同黑猫嘅。 但系总之就唔好出街咯，夜晚。 中国就话咩？即系。 屋企入边开 唔好开遮， 我成日都咁做，但系。 系咩？哦，唔系咁入咗嚟，你唔觉嘅？ 喂，唔系，咁平时 挑战呢啲嘢嘅， 咁平时落咗雨，你都要晾翻干把遮，都要打开佢。 系系噶系噶，但系你唔系担住啊嘛？ 哦， 你担住啊嘛？ 哦，担住你开翻。 晒嗰时啊，系阿妈嗰啲年代咧，就话咁，你就算入咗嚟先至开咧，嚟晒干佢咧，或者晾干佢咧，佢都话闹嘅。 系咯， 咁啦，系啦，因为实际上咧，佢遮咧，可能唔知遮咗啲咩，就藏咗遮入边，咁有可能咧， 有 系啊，自古以嚟咧，喺即系古时啲人咧，讲嗰啲禅缝底咧，而家就叫做我哋而家或者系嗰啲。石屎缝啦，或者系以前嗰啲檐缝底啊，或者屋檐下啦，所谓嗰啲檐缝底咧，即系咪大厦嚟噶嘛？啲檐缝底，佢都聚集到好多灵喎，尤其是喺落雨嘅时候啦。 哦， 系啦，佢哋都会避噶。咁我咧，我食喺檐缝底。咁既然有缝嘅嘢遮雨嘅地方，遮天遮咗个天嘅地方，佢就会藏身啦。咁佢有可能就会。大约系呢个就系古时咧，都系咁样认为系，因为梗系人出个事先觉得系啦，系咪？冇理由自己谂出嚟，喂，冇咁啊咁样，梗系有人舐过，但系有人舐过嘢，唔代表永远都系啲人舐嘢，即系都有人话，喂，食少两支烟啦，跟住肺癌，梗有人肺癌过噶。咁但系实际上系咪真系除咗食烟肺癌之外，咁其他人就唔会肺癌咩？咁唔系噶嘛？咁啊明唔明我咩啊？咁就系、是、个道理就系、是，咁我唔担遮入屋，咁我就冇鬼嘅咩？又唔可以咁讲啊！即系其实呢、這个一定系逢系有啲嘢咧，有可能人云亦云，亦都有啲咧系真实遇过一次，咁、或者遇过好多次，咁啊习以为常嘅记录咗落嚟，即系口传咁样。阿爷就传俾个孙讲啊，系啊，唔好乱担遮啊，咁样啊，曾经啊隔篱村嗰个阿伯就担遮乜乜乜乜嘅啦，咁样，或者咁样唔奇噶，系咯。 但系师傅讲起环境，即系其实譬如落雨呢啲系一个环境啦、其实我听过咧，啲人话你尽量避免去一啲譬如夜场啊，即系兰桂坊嗰啲夜场，因为佢哋阴气好重，系咪？ 哇！咁兰桂坊冇晒生意， 即系佢话入面其实好多嗰啲灵，嗰啲灵 体，即系夜晚先开，跟住夜晚先，同埋从来都唔见到太阳。 系 咁、其实咧都有啲影响嘅，唔见太阳，但系影响咧系咪净系唔见太阳就影响咧？都未必。咁啊，唔见太阳系有影响嘅。咁但系咧，如果咧，你想我帮夜场讲两句嘢，定系？就想点啊？喺搵夜场嗰啲人，或者搵我嘅卖一卖广告嘅啫，即刻转，即刻同佢转 channel。咁嗱，我哋而家同你讲嗱，咁其实咧系咪咧？系啊，咁有啲人又唔系调翻转啦，又咁睇嘅嗱，嗰啲人或者贪玩嘅啫，佢理论就唔同咗。我又听过一个咧好奇怪的理论咧，就系、是、话。我识一嗰阵时话，我好多年前识一班人，话我朋友识一班人就做殡仪 馆， 或者系做呢啲化妆师嘅学徒嘅。咁佢哋觉得话好阴咧， 请人啊！ 你想做咩？第日介绍 啦，有兴趣。 系啦，咁咧就系我都做殡仪嘅，你唔知咩？ 系咩？ 好啦，咁样咧就点讲啊？讲到边？就话咧嗰个嗰啲人咧就话放咗工咧。佢哋話要去夜場嗰度咧，嗰時啊興嗰啲 disco 啦，咁啊要去嗰度咧，要話咁咧要焚下機啊，震一震佢啊，同埋咧好多人啊，嗰度個舞池嗰度咧就吸下啲陽氣。又我聽過有啲人講咧，好似以前聽過某啲平台節目話，喂出去有驚攋嘢咧，要咧去元靈探咧，又係出旺角啊啲旺嘅地方啊，嗰啲人氣多啲嚟行啊，運落啲人氣度啊，關。咩事啊？我谂嚟谂去谂唔掂，嗰只嘢跟你嘅，你九啊几人喺度都系跟你噶啦，我都唔系嗱，啲理论就好无厘头，系嘛？其实咧，咁其实调翻转头，你嗰个问题咧就系话阴唔阴都可以咁讲话阴嘅，又或者有好多人调翻转头话嗰度好多人，又有好多鬼佬同鬼婆，有可能嗰啲仲猛鬼。咁有人咁讲系咪？系啦，嗱咁咧就咧，嗱咁我做一啲短篇嘅报告先啦。嗱，一时节目差唔多啦个时间，嗱咁我就讲下。嗱喺我上个礼拜咧就礼拜六去咗新界某处地方 靈探啦，咁咧就靈異探險啊嚇，係啦，唔知佢讀翻書嗰啲唔知點， 係 啦，你知啊，係啦，咁啊就係探靈啦，調翻轉讀啦，好冇？係啦，探靈探唔明就探靈啦，係啦，咁就探訪啲靈啦，又好啦，咁我哋又去咗地方。系啦，咁都几有收获，同埋几 OK 噶。今次咧，我都系咧，抛个身，继续企喺嗰度现场附近，等佢哋抛个身入去嘅。因为我如果入到去咧，就冇嘢睇。而当时咧，我啲人咧，亦都我现场咧，即直挥毫咧，就画咗个碟仙图咧，就佢哋未玩过碟仙嘅人咧，即场喺度玩嘅。咁亦都咧有一个一番嘅好大嘅感受。嗱，咁啊，俾少啲 tips 你啊，系啦，喺啲迟啲我会俾啲相出嚟啦，喺 Facebook 嗰度咧，你哋留意啦。咁咧就咧。你会发现到咧，留意一下碟仙嗰用夜视镜咧拍嘅时候咧，系睇到咧有好多佢请碟仙嗰几个女仔咧嘅背后咧，或者系同阿 Sophia 所讲嘅系索紧气嘅，因为全部都见到有嘢嘅，系啦。咁你哋留心啲片剪紧啊，就嚟出噶啦吓，记住啦，留意奇异档案，星期五晚见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多谢阿 Sophia 同埋阿 Eva 啦，好啦，咁啊下个星期五，逢星期五见啦，拜拜， 星期五见，下次见。